杀 以上您听到的是郑霄演唱的京剧《蝶恋花》片段，下面再请您欣赏一段谭派老生唱腔，这是《将相和》当中完璧归赵一段西皮唱腔，由谭元寿扮演蔺相如。 腔北调聚集。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嗓子舞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听过了谭元寿先生演唱的京剧《将相和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，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京剧老唱片，杨小楼、郝寿臣联袂合作的《连环套拜山》。杨小楼对于这出戏啊，应该说非常的重视。这出戏呢，并不是一个以武打见长的戏，而是唱念做吃重。表演的深刻性、复杂性和丰富性上来说呢，应该说超过了绝大多数武生剧目。在众多代表剧目当中，杨小楼的这出连环套灌制的唱片最多，高亭公司、长城公司、胜利公司都有连环套的唱片，能够领略到杨派武生唱念的风范。和他的多年搭档花莲好派创始人郝寿臣的合作，那更是珠联璧合了。京剧是剧场艺术，在录音棚当中的这种神采啊，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减损的。我们没有办法去领略杨小楼、郝寿臣两位宗师在舞台上的风采，只能通过老唱片来想象他们的光芒四射、风度气宇。好，请您欣赏1932年的唱片《连环套拜山》，杨小楼饰演黄天霸，郝寿臣饰演窦尔敦。 好心尖 地界，你地走，八字不平。我将陆林之中，若有那兵卒当装阵，将此马得到手中，可算群虎齐瑞，号李祖孙，天下第一英雄。好汉也！ 好马呀！好黄马！ 刀也忘怀了，是在你那白铁之上。 们还是同乡啊。 哦，同乡， 一旦同乡而且同姓， 这倒巧得很， 巧得很。 呀，我什么名字？ 就是那副金彪，王三太。 哦，就是金彪，三太爷， 老匹夫。 孩子，村上你保不成了， 本钱都保不成的， 三太爷归地去了 啊。三太他死了吗？ 公天了。 哎，这三太一死，还有他的孙弟啊，大了。 大人，此乎道人死不敌手，在这何不经过宽宏大量，饶是他的满门，三太爷死在九泉，三人齐天 啊。你讲话干不进去，三太同心同动， 这个，不但同心同动，而且同时同动用三同大干面。 三太是你什么人？ 俺是孙母， 你呢？ 王哥嘛，百王在上。 让您听到的是杨小楼、郝寿臣合作演出的京剧连环套片段，这是1932年的珍贵唱片。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明天晚上9点半 FM87.6 同一时间，尚远继续在这恭候您，我们一起聊戏听戏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李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姐妹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我是六个民族，亲亲一家，祖上百花园。